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声工厂出品。 第32集，天才可以扭转劣势，他们懂得有价值的事情都有困难，他们善于运用智谋，朝着定下的方向前进。而庸才享受不了优势，他们会以为成功唾手可得，因为沾沾自喜的娇气，一步一步走向劣势。简德志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，看到焦云盛一头掉进陷阱，行动起来便非常小心。他让一小队的士兵在前面探视，遇上陷坑，大部队就绕道而行。可是邓有德准备得非常充分，沿途的陷阱布满了一层又一层。简德志尽管非常小心，他的部下还是不断有人哎呦一声掉到陷阱里，这样不断有死伤，而且行动缓慢地来到城下，已经是死伤1/3了。正准备攻城，只见城上的滚木乱石就像暴雨般突飞而下，简德志的部下来不及躲避，一会儿的功夫被砸死砸伤一大片。简德志看着已经没有此前说话时的自信了，此时他胆怯了，再也不敢去攻城，带着死里逃生的残余部队狼狈逃回来。陈友谅见了，大喝一声：“退下斩了！”张鼎斌在一旁劝慰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邓有德准备良久，沿途陷阱太多，简将军总算是摸清情况，何不让他率军再去戴罪立功啊？”这样的时刻，陈友谅自然是不愿意杀简德志，便顺台下阶，说是看在张太尉份上，暂且留下简德志的人头。简德志感谢汉王不杀之恩，发誓一定戴罪立功，拿下统领。说完翻身上马，点了兵俑，又去攻城，奈何连攻了3个时辰，统领城上的滚木烂石还是非常的充足。张弼先见了，向陈友谅建议，不如派人轮流进攻，疲惫敌人，主力先安营扎寨，等午夜过时，大军再去攻城，一定能够一鼓夺下。陈友谅点了点头，留下刘文忠、刘文义两兄弟协助简德志攻城，主力部队安营扎寨，等待时机再去行动。满心不高兴的陈友谅走进汉王帐内， 徐守回在那等着他。徐守回问道： 汉王，像这样子攻城，攻到南京要死伤多少士兵，你想过了吗？ 打仗能不死人吗？陛下举义时数万士兵，现在又剩多少啊？陈友谅瞪着眼睛问完，哈哈大笑，跟在他左右的张碧贤、张定边也一起笑起来。 你们！ 徐守辉想发怒，一想到自己这个皇帝是掐在别人手里，便摇着头走了。张定边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势，现在还留着他做什么？干脆。张碧仙急忙制止：哎，暂时还不可以。他看到陈友谅的脸上有些不愉快，又接着说：我们不妨以徐寿辉的名义给张士诚与方国珍举信儿，请他们送往南京一起灭了朱元璋，如果他们来了，徐守辉便可以杀了，如果他们不来，徐守辉也可以杀了。好，就这么办，到时候他徐守辉该死该活，可不是我陈友谅的意思。说完，陈友谅抬起头又是哈哈大笑，一路朝着后帐走去。张碧仙、张定边识趣儿的慌忙离开了。陈友谅走进后帐，一眼就瞧见了小娇，又不得心里怦然一动。原来小娇在后帐里休息了一个多时辰，又是梳洗打扮一番，已经是恢复原本的美艳。只见她玉面微带桃花，双眸里多情顾盼，红嘟嘟的双唇，刘波式身材，真是妙不可言。屋子里已经摆好了几样酒菜，见他进来，小娇便迎上去招呼他坐下喝酒，而陈友谅却全然不理会，只是把目光投在小娇的身上。小娇说道： 你这是怎么了？这么瞧着别人？ 你真好看啊。 我们喝酒好不好啊？ 好，好，我们喝酒。陈友谅偶尔喝一杯酒，更多的是欣赏小娇的美色，说些真心喜欢的话。一个下午很快过去了，天到了傍晚，桌子上已经空了一瓶子酒。 你看，与美女喝酒，我喝了这么多，竟然不醉呀。 是你喝得太慢了，如果一鼓作气，你一定早醉了。 陈友谅半晌不作声，突然他抓起小娇柔嫩的手说： 你呀，立大功了。 小娇不知怎么回事，一双美眸好奇地看着他。 来人！ 这时候张青走进来： 快去通知张碧仙与张定边来。 不久二人赶来，陈友谅手拉着小娇走出来，哈哈大笑说： 我陈友谅啊，福气不小，既得美人又得谋士。 陈友谅偶尔像有些神经失常，令人费解之举。这两人跟得久了，常常也是弄不清他突然的举动，便不解地看着他。 一鼓作气啊，哎，这便是小娇给我拿定的主意。试想啊，如果我们昨天一鼓作气出城追杀邓有德，统领不是早在我们手上了吗？这回一定要好好安排，午夜时最多只拨一半的军队攻城，攻下以后另一半趁势追杀，一举拿下当涂。 邓有德见陈友谅安营扎寨以后，就对张龙说：陈友谅虽然安营， 仍然攻城不断。他们真实的目的是想使我们精疲力竭，今天夜里必然全力攻城，到时候恐怕难保啊。你可速去做好撤退准备，等天黑之时，我们打退敌人进攻，则速速撤离，为国公保存实力。张龙听了，立刻下城去准备撤离的事情。邓有德在城上指挥军队坚守城池，简德志攻了大半天，越战越胆怯，喊声虽然大，可势头却很小，因此呢，邓有德并不怎么费力，便稳住了局势。过了黄昏不久，张龙来报一切准备就绪，邓有德命令军士齐声呐喊，木滚烂石飞石一齐飞出去了。简德志见了，急忙撤兵，一面派人禀报汉王。陈友谅正在向张必先、张定边夸赞小娇，而听到简德志的禀报，不由得一愣。我十倍于敌人，他邓有德即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开门出去。张必先说，会不会他们要逃跑呢？一定是这样，传我命令，提前发起总攻，夺下铜陵，一鼓作气取了当涂。过了半个时辰，张定边过来喘着粗气，面带喜色地说，果然如汉王所料，邓有德弃城逃跑。快追，汉王，刘文忠、刘文义兄弟已经是追上去了。好，我们也跟上去，明天进驻当涂。邓有德按照朱元璋的意思，重创敌人以后，为了保存实力弃城而逃，一切安排得很好，奈何这一切都在陈友谅的算计之中。刘文忠、刘文义兄弟俩都是陈友谅手下的虎将，一直紧追不舍，一直追到当涂。邓有德见敌人追得很紧，不敢入城，绕城而去了。可谁知当涂守将龙清佑不理解邓有德的意思，老早的便将城门放下迎候。刘文忠、刘文义赶到城下，守城的军士发觉后来不及扯起吊桥，便被他们冲杀进来，轻而易举地占领当涂。陈友谅在途中得知，又一次开怀大笑。他眺望着北方，想着南京，有如囊中取物的感觉。到了当涂，刘文忠、刘文义兄弟等文武百官早就应在城外，而陈友谅一面让人准备船，一面整编军队筹集粮草，等候张士诚与方国珍的消息。就在当天晚上，前往杭州的史官王进回来，见过汉王，愤愤地说，张士诚称病在家，连见都不愿意见我，指令其丞相李兴素对我说，待张士诚病好以后，一定出兵攻出元城，问他病什么时候能好。李兴素说一时肯定好不了，显然是他怕了朱元璋，不敢前来加攻南京。张必先说，他哪里怕朱元璋啊，分明是想坐山观虎斗，到时候好渔翁得利。陈友谅狠狠地说，这个盐贩子可恶，等收拾好朱元璋再去收拾他。说完带着张必先等亲自到江边检查备船的情况。他走到一艘取名为壮岛山的船下面，仰头望着说，有多高啊？张定边说，5丈3尺。介绍一下情况，这种大船我们有208艘，虽说庞大却非常灵便，速度比马一般。这船上有火炮、巨弩、猎枪、射木， 就如同一座水上的活城堡。陈友谅虽然出身于渔民，但是对战舰却一无所知。听张定边那么一介绍，不由得眉飞色舞。朱元璋啊，朱元璋，看你南京城墙有多厚，能敌得过我208艘壮宝山。到了第八天，陈友谅派往重庆的使臣张明回来。陈友谅急忙召见张明，愤怒的比王进更加厉害。陈友谅便知道情况不妙。微臣到重庆见了明玉珍，禀告汉王的意思，呈上汉王信件，可谁知明玉珍只看看信封便丢在一边，大言不惭地说，我如今已经称得上龙鼠王，请你转告你们汉王，下次来信改一改称呼。说完便让我回来。这个明瞎子，他真是瞎了眼了，比张士诚更可恶，看我陈友谅今后怎么收拾你们。张必先附和说，这些人真不是太君，也要称王，既然如此，汉王可先办妥自己事，然后一举攻下南京。陈友谅的心里随时都在想着这件事，听张必先这么一提，立即高兴起来，说道，这事你们就快去办，不是我要这么做，这是天意，是上天容不得他。一刻钟以后，张必先带着一群兵勇闯进了徐寿辉的临时的行宫。徐寿辉眼看着自己的部署一个一个被陈友谅干掉，特别是赵普胜也被干掉，就知道陈友谅迟早一天会对自己下毒手。曾经一次次想到如何逃离陈友谅的魔爪，但是由于天生懦弱又缺乏必要的智谋，因此总想不出个好办法来，更说不上行动上了。现在见张必先带来一群兵勇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臣呢，要为汉王讨个公道，请陛下颁旨让贤。你们要夺朕的皇位。徐守辉脸色煞白，手指发抖，指着张必先说，朕自起兵以来，虽说无大才，却是辛苦奉献有加，陈友谅能有今天，也全是依靠我一手提拔，他竟能如此。自古以来，皇帝需要凭着强大的势力才可以存在，发号施令。一个皇帝一旦变成弱势，等待他的除了死亡，再也没有其他路可走。徐守辉竟然没有明白这个常理，还要与别人理论，这自然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。皇帝本身就是弱肉强食的产物，倘若是皇帝杀别人，难道会讲道理吗？张必先嘴上懒得说，心中却是有这样的理由，因此他没等徐守辉说完，就朝着一位大个子的兵勇使个眼色。这大个子兵勇心领神会，手起飞锤落下来，徐寿辉的头颅顿时开花了，失身倒地。张必先走进失身，狠狠地踢了一脚，要不是你碍事，我早就是丞相了。他这么想着，急忙回到汉王府内。此时陈友谅端坐在汉王府内，慢慢的品起茶，小娇紧挨在他身后，轻轻地捏着他的肩骨。见张必先进来，陈友谅对小娇挥了挥手，让他离去，然后问张必先，解决了吗？ 解决了。 这虽然是陈友谅早已料到的结果， 但听了张碧仙的回答以后，心中还是一动，内心的高兴啊，实在是没办法形容。这是他渴望许久的事情，没有了徐守辉，他就可以做皇帝。陈友谅陷入了沉思，他想起了做皇帝的种种妙不可言的滋味。不知为什么，陈友谅又想起了那一直看不起自己的父亲，同时还想起了他的结发妻子红玉。假如他们也在这里看着我称帝，那将是多么爽快的事情啊。陈友谅在心里喊着，皇帝，我陈友谅就要当皇帝了。喊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一旁的张碧仙一时弄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只见陈友谅大笑着，他也跟着大笑起来。宿命论只是那些缺乏意志力的弱者的借口，在人生的征途上处于劣势的人，只要相信自己，沉着应战，集思广益，一直往前走，就一定能够迎来黎明。当途最宽敞的房子要属城隍庙了。经陈友谅的同意，张碧仙令人将城隍庙装扮得富丽堂皇，庙里的菩萨神像被集中在庙后的阶檐下，附近的百姓见了连声说罪过罪过。一大早陈友谅便起床了，在小娇率领的几位侍女的帮助下，穿上了赶制的新龙袍，白云金龙附体，陈友谅一时精神了许多。戴龙冠时一不小心掉了下来，珍珠撒得满地，宫女儿们惊得慌忙去找，重新挂好。陈友谅虽然生气，但是并不发作，他今天的心情太好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，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。会看你看到慌乱，爱不是不忍心就能反抗，风来时浪花也只能狂放，不这样又怎样。